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 陶阳子幼年丧母，在舅舅的养育下长大。陶阳子误打误撞地学会了下棋，而这小小的棋盘和棋子竟然贯穿了他跌宕的一生。欢迎收听小说《黑白》，演播徐平。 这一天，马车在楼下，棋府管家又把他接到棋府。齐督军穿着一身戎装，正坐在厅堂，与一位同样戎装的将军在说话。这位浓黑剑眉的将军看到个子小小的陶阳子，哈哈笑着，他的笑有点粗野狂放，大张开着嘴，声音很响：“ 你就是说的这个奇才吗？这个娃娃。” 陶阳子还没见过有什么人在齐老爷面前这样笑，也没见过有什么人在齐老爷面前这样说话的。齐督军也笑着说：“ 瑞将军，不闻天才出少年吗？只要试一试便知。” 这位瑞将军又笑了一通：“ 齐兄齐下不过我，用个孩子来遮羞。齐如战争，胜败自有结果。” 陶阳子在桌子前与瑞将军对坐了，铺开了棋盘，齐督军坐在横头观战。陶阳子自然地拿过白子。瑞将军脸一沉说：“ 没有人与我对子搭白棋的。” 齐督军皱皱眉：“小孩子到底不懂礼数，也不知道自谦一下。”他知是陶阳子的习惯，也笑着说：“ 我和他下棋，他也是拿白棋的。棋盘上面无贵贱，棋力为上吧。瑞兄，可知古代有个棋圣刘仲甫，他棋楼之外挂的一面棋上写的就是奉尧天下先。” 齐老爷转过身来对陶阳子说：“ 你休要小觑了瑞将军，你如胜了，我便会让你进学校，你的学费由我来。” 瑞将军哈哈一笑：“ 他输了呢，是不是要罚？罚他永远不许拿白棋。” 说了拿起黑子来下了一招，陶阳子也就跟着下了一手。瑞将军棋力在齐老爷之上，显得大气，落子不拘一处，处处争着先。陶阳子一步步地守着，跳了几子，围几子，就形成了空。 瑞将军也是占着空，所以中腹之争特别激烈。这位将军下得霸气，只是空都是漏风的，不如陶阳子围得实在，一处处把瑞将军的空逼小了。正下着，管家从外面带来一位军官，军官手拿着一份公文赶着过来，见瑞将军粘着一颗旗，没想好往哪儿放，军官匆匆的样子，像是有要事报告，只是不敢打扰。倒是齐督军问军官是否有军情禀告，军官应着 是， 楚南之战战况。齐督军便对瑞将军说，军情重要，将军还是先看看吧。瑞将军打开公文，只看了一眼便搁在了一边，继续下棋。他进攻的厉害了，一步一步杀机几伏。陶阳子应得自然，还是把白空围上了。看得出陶阳子是胜了，白棋在盘面上的空还是要多一点。齐督军这才说，楚丹之战到底如何了？瑞将军说，楚南之战胜了，可我这一局却败了。齐督军脸上阴了一下，却笑着说，瑞将军真是大将风度，战场胜败还不及棋平输赢来得重要。白酒白酒，值得一喝呀。下完了棋的陶阳子只顾等人领他走，管家要领他去偏房的时候，瑞将军却一手拉住了他。齐督军说，既然瑞将军有意，你就在这儿吃吧。摆下酒桌来，齐督军坐中，瑞将军和陶阳子在两横头对坐。陶阳子还是头一次与达官贵人坐在一起吃饭，齐督军还命人给他也倒上了酒。陶阳子记得大舅说过孩子不能喝酒，可瑞将军端起杯来和他碰杯，还不准他不喝。陶阳子喝了一小口，只觉得嘴里辣，他使劲忍着不咳出来，只是脸涨得通红，眼中涌泪。瑞将军不由得哈哈大笑着。齐督军与瑞将军一边喝着酒，一边说着天下大事，谈来宛如剖析一棋局。齐督军问到楚南之战投入多少兵力，瑞将军只简单应着，似乎有意在陶阳子身上，不住碰杯逼着陶阳子喝酒，看陶阳子脸通红通红，只觉有趣。瑞将军突然一杯与齐督军一碰，说， 齐兄，我们合作你应该有所决心了吧，国家统一先需军队统一呀。 这回轮到齐督军谈棋了，他指着陶阳子说， 这位江南棋童是我所发现，听说将军战场上南北纵横，与各地高手对弈，可有如此奇才啊？ 瑞将军说， 天下之大，奇才自然不少，我来此地三日，你问我怎么迟迟来见你，其实我找到了一个下棋的所在，素称文化之地，当有棋坛高手。 齐督军说， 说是城东鱼园吧，那里只是下等奇滩，下得好的也曾找来与我下过，歧路都俗。我这棋盘就如古代刘仲甫，奉饶天下先。不信我能找个杀败他的对手？齐督军摇头而笑，如果你找来南北高手，这孩子当然还嫩，我就要在此地找一个杀胜他的。楚南之战刚结束，芮将军还有时间在苏城逗留？有其下，有其看，这是天下第一美事啊。陶阳子看着两个政要斗着嘴，虽然他们都笑着，语气中却如酒一般的含着烈劲儿。陶阳子觉得头有些晕，却还清醒着，似乎他并不在乎酒力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黑白。 这天下午，车在楼下等着陶阳子，会有豪华马车来接陶阳子，已成这栋楼的新闻。楼上楼下的人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他。这次马车没有送他到齐府去，而是跑在了一直朝东的宽路上，拐了几个弯，进了一条巷子，在一个铁栅栏的园门边停下。园子里并不热闹，处处开着不知名的花，一簇一簇的。穿过一条鹅卵石铺的小路，转了一转，到一栋两层的石楼下。楼下围着一圈的葡萄架，绿叶架下放着一张张石桌，有的桌上两个人对弈着，有的桌边一些人围看着，有下象棋的，有下围棋的，主要是下围棋的。鱼园是苏城的棋园，而再向东去的强园是戏园，那里总是聚着票友。陶阳子被领进了小楼，小楼布置颇雅，墙上挂着一些字画，楼下摆着十来张桌子，每个桌子上都有棋局。对局者手边泡着绿茶，有竖着围兜的伙计手提茶壶来回续着水。陶阳子又被领上楼去，楼层高高，四边的窗都大开着，透着带点花香的清凉的风。楼后入眼的便是花圃，绕着花圃的是一湾水，水上漂浮着落花的花瓣。楼上只放两张八仙桌，桌上也摆着棋，在鱼园下棋，园主只收茶钱，不管在楼上、楼下与楼外下棋，一个桌上交一壶茶钱，给对局者两个杯，只要不换人，可以一直喝下去。但在楼外喝的只是简单的绿茶，粗叶片炒制的，楼下喝的是精致的炒青，楼上喝的则是碧螺春茶，听说一年之内都用陶罐装着，底下放着木炭收潮气，冲泡在紫砂梅庄壶里，再倒入 透明玻璃杯，碧绿碧绿的。三处喝的茶不同，自然交的茶钱也不一样。在鱼园下棋双方输赢是有对局费的，鱼园的对局费也有层次，楼外是一盘一毫，多剩一子带一个铜板，楼下是一盘三毫，多剩一子带三个铜板，楼上便是一块大洋一盘了，多剩一子带一毫。楼上正坐着瑞将军，他穿了便服，却明显有着一种军旅派头。他的身边站着一个勤务兵，这位瑞将军出生于士绅家庭，家道败落，便入下层行伍，因其作战骁勇，颇有军事才能，早年受段大帅赏识，仪仗升一级，如今虽为将军，却不必草莽，很自在地出进鱼园。瑞将军发了话，只要胜陶阳子一盘棋，战胜即止，他会付胜者20块大洋。20块大洋是何等大的赌资啊！瑞将军选定了两位棋手，也就是这里公认的两位高手，一位叫乔甫，一位叫铁盘。乔甫和铁盘自然都是棋名，就如写文章的人的笔名一样，两个人都想着要下这第一盘，因为胜了就可得这20块大洋。不过两人也都抱着下下看的心理，虽然弄不清瑞将军是什么人物，但见他一来就包了棋楼，想来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带来的也不会是一般的棋手。瑞将军指了乔甫下第一盘，瑞将军见过他下棋，识得他的行棋是硬的一路，本来他的棋名就合着他的棋路，像樵夫的斧子一样砍杀有力。知道鱼园楼上有高手对局，都是速成的棋手，一旦见着对局的是这么个孩子，不免惊诧。樵夫与铁盘对看一眼，两个人的眼光都变了，一个变亮，一个变暗。原先瑞将军指定了乔甫，铁盘还安慰自己，这第一盘他可以看一看乔甫对手的棋路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嘛。现在看来，乔甫一准儿会胜棋，自然不用他出马了，他也就赚不到20块大洋了。陶阳子铺下了自己带来的棋盘，并拿出了棋盒。本来桌上现成的棋，但下棋的人都喜欢好棋子。乔甫看着打开的棋盒，叫了一声：“好棋子！”心里不再有轻视之意，铁盘却有了一点欣喜之色。见陶阳子不客气地拿过了白棋，乔甫又与铁盘对看了一眼，俩人的脸色都凝重起来。他们听瑞将军的口气，一定与这孩子下过，虽然瑞将军没有说到棋力高下，但能悬赏20块大洋，肯定这孩子非同一般，只怕他们都难拿到这20块大洋的。陶阳子一到对局，